下面走的很怕是有做到死的，应该还蛮错的。好，那我们就开始上课吧。教室好小，我就觉得好像大家离我有点太靠近了，让我有点没有安全感。因为怕讲太烂，然后被人打东西这样。那个后门可以帮我关一下吗？老师知道为什么不开？上次我们说，我们已经把强制处分的部分呢，就是做一个结束了。那今天的话，我们要开始进入证据法则的部分。那今天要开始讲的是证据的总论，或说证据的通则的部分。那大家就先翻到第31页来。第三十一页这边，大家首先先看到两个看起来很混版面的这个图形，这个流程图这样。来，看起来很混版面，但是它其实还蛮重要的。它区分说学说上两种关于去界定说证据能力，大家都听过，但是证据能力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相信有很多人还没有搞清楚，因为学说上其实基本上证据能力这个东西可以分成两大门的说法，对。那所以有时候，大家交互看一下那个双方的用语不同，可能会有所搞混。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首先，我们先讲第一种，你们先看到上面这个图，好，一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证据禁止或者说证据排除，他们两个在处理一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证据禁止跟排除其实也是两个不同的说法，我们之后会交代到。大家先知道说，有一个东西叫做证据禁止或排除，就是使得证据不得作为那个最后不得作为法院有罪判决基础的其中一个判断基准。那证据排除跟禁止法则，那这个是取证过程是否违法的问题。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叫做严格证明法则，它是一个法定证据方法的问题。严格证明就对应法定证据方法，之前我们有说过这件事情。然后这两个层次合起来，也就是说，一个证据它在非证据禁止排除之后，然后再加上经过严格证明，经过法定证据方法之后，它才会具备证据能力，这是第一派的说法。我们把它从流程表换成一个数学公式的话，它是长成这样子。第一种啊，非证据禁止或是排除，这是一个它的负面要件，它不能有证据禁止或排除的情形，这是一个要件。第二个要件是什么？第二个要件是正面的要件，经严格证明，这是第二个要件。再来，请问这个加这个会等于什么？那有人可能看了表跟我说，那这个加这个是不是等于证明力？错，不是。这时候叫做什么？具备证据能力。证据能力跟证明力完全是两回事，等一下再来讲。具备证据能力是什么意思？具备证据能力是什么意思？在这个学说底下，具备证据能力叫做得为法院有罪判决之基础。 这句话你们之前听我上课一定都有听过，今天有一个证据，那证据在那边。第一个层次，它不能被证据制度禁止或排除或禁止使用；第二个层次，它还要在审判庭中出于一个严格证明，出于一个法定证据方法，经过这法定证据方法呈现于审判庭之后，它才能作为法院有罪判决基础。你们会发现，之前我在讲这件事的时候，我之前讲过这件事，对不对？有。然后我之前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故意跳过一个部分，叫做什么东西？我那时候没有想说证据能力这件事情，因为证据能力呢，它在这今天我们要提到这两套不同的体系之中，证据能力所指涉的东西不同，所以我都直接先跳到结论，至少两个学说都认可这件事情。反正今天不管怎样，证据禁止排除法则跟严格证明法则，他们最后要处理的一件事情都是什么？就是要处理一件事情，叫做一个证据最后可不可以作为法院有罪判决的基础，法院对于这个人民有罪判决的基础。这是第一种情形。那我看到有人露出了困惑不解的表情，可能跟他们平常学到的所谓的证据能力这件事情的定义不同，所以我们现在紧接着就来讲第二个情形，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比较，最后下一个小结论。第二个东西，你们现在看上面就是31页下面的这个图，下面这个流程图，第一个层次叫做什么？证据能力本身就是一个证据禁止、证据排除法则的问题。它也是一样，在处理一个取证过程是否违法的问题。那第二个层次，严格证明法则；第三个层次，证明能力。那这边我们把它一样换成一个数学公式来写的话，非证据禁止或排除这件事情，非证据禁止或排除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指什么？有证据能力。然后呢，我们换一个公式，然后换第二个式子哦。有证据能力，再加上严格证明，经严格证明，经法定证据方法的严格证明，会等于什么？得为法院有罪判决基础，就是上面这一句话，我就不重复再写一次了。两套学说它的审查的流程不同，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推导出来的公式结果是否相同。第一个，我们来先看一下非证据禁止排除。非证据禁止排除，它这个东西直接把它怎样，等于有证据能力。所以好，那非证据禁止排除就等于有证据能力。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下面这个有证据能力代换成非证据禁止或排除？可以，对不对？有学过数学，有学过国小数学吗？有学过国小数学就听得懂我这边在讲什么。我们把这个有证据能力代换成上面这个东西以后，结论会变成什么？这个下面这个式子，下面这个式子是不是变成跟上面这个东西非证据禁止排除加上经严格证明会等于最后得为法院有罪判决基础，两个式子是不是最后结论上就长得一样的？是不是？给我一些肯定的 response 好不好？对，就是嘛。 对，就是嘛。所以说，其实两个学说啊，两个学说探讨的，它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只是在于这个证据能力的层次，它到底是，它是要包含说这个法定，这个严格证明方法、法定证据方法这个东西的评价，还是不包含而已。但是就最后这个证据到底可不可以作为法院有罪判决基础这件事来讲，其实证据能力，你放哪个层次并没有差，只是一个用语的差别。但是学者就很爱争这件事情啊，然后就是安抚他说，哈哈，你的证据能力，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证据能力，然后对方就说你还搞不懂什么东西叫证据能力，他们会争执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国考的作答上面，为了不要得罪两边的老师，所以我自己都会这样子，我最后的结论都是这样子，我不会想说今天这个东西没有经过法定证据方法，或是它是经过证据禁止或排除，我不会去居然的想说它这时候是欠缺证据能力或是如何。我最后一样结论我都写这个得为，就是得那个证据到底得不得为法院有罪判决的基础，也不一定是有罪判决，但是通常有罪才有这个争议，得为法院有罪判决的基础。最后的结论应该这样一下，是最保险，而且最贴近什么？最贴近实物的用语。为什么我这边这句话要这样下？因为实物上的判决常常就是用这个证据啊，作为法院判决之依据，或是法院判决之基础。那所以就用贴近实物一点的这个想法，所以最后结论我们都用这个东西。那到底？你说这个31页这两个图啊，到底证据能力？证据能力这个东西，当然它很重要啊，但是它的定义到底要不要包含那个严格证明法的这个层次呢？那我是觉得说这个争论很没有意义，反正大家都认为一定要经过这个东西，一定要经过这个证据禁止或排除法则的审查，然后通过了这个的审查，认为说它没有被证据禁止排除之后，这个证据还要在审判庭中。然后审判庭中经过一个严格证明的程序，然后最后才能做法院判决的基础。但他们讨论事情明明就一样，干嘛要争这两个东西来让大家感到很困扰呢？我是觉得没有必要，所以我们就学实务上这一块见解，来作为法院有罪判决的基础。那你要问我说，好，那老师假设我想选一派呢？我想选一派，这两派我要选一派站，选一边站，那我要选哪一派？考试取向的话，当然是这一派。为什么？实物比较多才这一说，好吗？你们看那个标题嘛，实物与他部分学说是采这样的一个证据能力体系，所以它的证据能力就是在评价说到底证据有没有被经证据使用禁止或是证据排除。有没有注意到我今天穿着有点随便，就好像是要来上课的一个老师这样？对，我刚刚那个骑车过来的路上，就是被大雨淋湿了。那之后，就是刚刚很狼狈的在那个厕所里面换了刚好有多带的一条裤子，不然还不知道要怎么办。好，那我们现在交代完说31页这两种关于证据能力体系架构的事情。好，顺便讲一下，上面这个呢比较偏向流派学说了，下面这个比较偏向流派的学说，但是也只是比较偏向流派。流派的好像也有下面这种的，我不是不太确定啊，但是看他们书里面虽然有时候写的不明确，但是又可以流露出一些新政的话，那反正有这样的体系，那你也不用特别去区分说哪个老师开什么见解，不必哦。来，再来我们看第32页。刚我们提到什么？严格证明法则。严格证明法则这个东西，什么时候需要适用严格证明法则？来，这边两格帮我们填一下哈。有法定证据方法，严格证明法则这件事呢，它只适用于什么？第一个，审判中；第二个，本案犯罪事实。第一个，审判中；第二个，本案 犯罪事实。举个例子来讲，大家知道在审判中，证人要作证之前，他还有一个程序，应该知道叫什么？拒绝。对，很多人会先想到拒绝这件事情。但拒绝呢，它本身就是关于证人这个法定证据的法定证据方法其中的一环，只是其中一环哈。那我们就来讲，假设今天是在侦查中检察官面前的陈述，当时证人未经拒绝的话，那请问今天这件事情跟严格证明法则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哎，没有关系哈、哦。我就已经讲了，第一个审判中，第二个关于本案犯罪事实。假设今天是关于一个甲杀害乙的案件，然后丙是目击证人，丙在检察官前陈述的时候，检察官没有叫他拒绝的话，那这时候。假设后来丙在审判中的陈述，那时候他陈述甲杀乙这件事情之前有拒绝的话，那会不会影响到严格证明法的这个法，就是法定证据方法现行是否合法，会不会影响到这件事情？其实是不会的。当然啦，各位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疑问，想说检察官前的拒绝或是法官前的拒绝这件事情。到底检察官前的陈述需不需要拒绝？大家可能先看到，大家先学习依法，先看到168条，168条伪证罪有一个在检察官面前，证人在检察官面前，然后经拒绝而陈述，然后假设有虚伪的话，他一样会成立什么伪证罪，对不对？那可能就有人认为说，那这个在检察官面前的陈述，那就是侦查中在检察官面前的陈述，是不是也必须要拒绝才能符合这个严格证明法则？没有哈，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很简单，就严格证明法则一定是一个件审判中的事情，审判中，然后本案犯罪事实的证，就是这样的事情，好吗？刚讲的是审判中的问题，那再来，假设是本案犯罪事实的问题呢？假设今天刚刚的例子，一个假杀意，来画一下图好了，不要。有人说我举案例都不写反书，甲拿一把菜刀杀了乙，菜刀上面沾了血，来，甲杀掉乙，然后丙看到了这些事情，丙看到甲杀乙这件事情，丙是目击证人，然后今天丙在审判之中要陈述甲杀乙这件事情，它是不是关于一个本案犯罪事实的陈述？是不是一个关于本案犯罪事实的证明的问题？是不是？是吗？然后他在审判中做这个事情，他就必须要符合审判中本案犯罪事实，所以要符合严格证明法则。那假设今天这个甲这个被告啊，他要质疑说丙这个人，他讲的话都是屁话，没有什么，就是不可相信。然后，所以呢，他去找出一个，假设是丙公开他无名的网志好了，无名的网志就发现他无名网志都写一些什么我是蒋中正啊之类的事情，就代表什么？这个人可能有点神经病，所以甲想要用这个。无名网志上面所写，丙的无名网志上面写的事情，证明丙的证言不可以相信，他要攻击这个证言的证明力。那甲就提出了这个部落格，这个无名网志，他去把它列印下来，然后在审判之中呈现给法官看。好，那这时候请问这个无名网志，大家有没有学过传闻法则？有听过？传闻法则，被告以外第三人在审判之外的陈述是传闻，原则上不得作为证据。听不懂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应该不是等一下，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到传闻法则。来，就是原则上这个东西，传闻法则啊，就是依传闻法则，甲印下丙的部落格这样的一个证据，不得作为，该怎么讲？它是一个传闻证据，所以它原则上不得作为，所以它不符合严格证明法则了。假设要用一个严格证明法则的话，会适用传闻法则，所以那个证据就不能作为审判中使用。 但是呢，因为他证明的是不是他证明一件事叫做丙可能有神经病这件事情，请问跟本案事实有没有关系？本案犯罪事实有没有关系？本案犯罪事实构成要件就是什么甲杀乙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跟本案犯罪事实没有关系，所以他提出这个文书，他提出这个文书是不是用严格证明法则？并不是用，他这时候并不是用严格证明法则，所以也不是用成文法则，所以这个文书可以作为证据。这边有点先讲到后面，先把后面讲完的，所以大家可能一下听不懂，没关系，之后我们再讲一次，大家就懂了啊。OK 哈。好，总之审判中本案犯罪事实，然后现在我们也先来讲一下证据能力跟证明力的概念。我们刚刚说的这件事情，一个证据最后可不可以作为法院有罪判决的基础这件事情，好，假设今天不得作为法院的有罪判决基础，那这时候法院可不可以以这个证据形成新证？懂意思吗？懂意思吗？法院虽然在审判庭上看到了这样证据，但是他认为说这个证据根本欠缺证据能力，然后最后他认为说不得作为法院有罪判决基础。不得作为法院有罪判决基础的意思是什么？他在判决的理由书里面必须要写什么？这个证据他不得作为法院判决的基础，所以最后他形成新证，法院形成一个新证，最后才能下判决。假设他，尤其假设今天法院最后要下一个有罪判决，那他一定要形成一个无合理怀疑的新证。那无合理怀疑的新证，你要说你得到一个无合理怀疑的新证，那你一定有某些东西当作基础。那这些东西就是什么？是有一些很多证据去堆叠起来的，对不对？才能形成新证。好，那今天假设一个证据被宣告说，被法院宣告说不得为法院有罪判决基础的话，那假设法院这样宣告，然后最后还用这个证据来形成新证的话，那是不是自相矛盾？对吗？所以其实呢，就是一个证据要得为法院有罪判决基础之后，才可能会产生下一个层次自由新证证明力的问题。证明力这个层次就是一个自由新证的问题。我们看看，来回来看前面31页这边。31页这边第三个层次叫什么？证明力。进入证明力的前提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要具备前面两个层次，前面两个层次一定要通过，然后才会有第三个字证明力的问题。那所以假设今天证据根本一开始就已经被证据禁止或证据排除，或者是证据虽然没有被证据禁止或证据排除，但是没有现行法定证据方法，那这些证据都不得作为法院有罪判决基础。意思就是怎样？不得用这样的证据来自由行政，来自由行政。大家听得懂吗？因为就是可能坐得太近了啦，跟那个大教室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假设没有一点点头的动作，我可能会觉得很受伤，不是，就是很怕大家没听懂啦。对，就是假设听得懂听不懂，就尽量多给我一点反应，反正我也不会点名叫你们起来，所以你们不用害怕我嘛。好，那这样有理解两个层次哈。第一个层次，它必须要可以作为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以后，它才有这个证据，这个自由新证。自由新证是在讲一个证明力的高低的问题，像是刚刚我们在讲这个丙，他是一个目击证人，他在审判中应该要用一个证人的法定证据方法，他要出庭拒绝以后，经过双方对质相互诘问，然后最后这样子，他的证言才能怎样？才能作为法院有罪判决的基础，对不对？但是这是第一层次的问题，法院可不可以拿他来做有罪判决基础？但是他能证明，他的证明力的高低，就是他能不能证明很多事，能不能很深切的证明说，哎，这个假杀意这件事情，还是他能证明的证明力就是很微薄？像是这样子好了，假设今天丙，他是一个视力 2.0 的人。是一个视力 2.0 的人，那他在100公尺外看到假杀意，你们觉得这个证明力跟一个假设丙是一个大近视， 他视力只有 0.1， 而且当天还没戴眼镜，夜色昏暗，然后又起雾，他在100公尺之外看到假山阿姨。你觉得这两件事情之下，哪一个的证明力比较高？前天那个显然就是领带视力 2.0， 然后状况就是可能视野清晰这样的情况，他的证言的证明力比较高嘛。假设另外一个人他是一个大白目，看不太清楚，那另外那个比较白目这个人丁，假设在这里，假设这里有一个丁好了，丁一样在500公尺之外看到，但他的视力只有 1.1 这样子，他看到，那他们两个的陈述哪一个证明力比较高？依照一般的论理与经验法则，当然是谁领的证明力比较高嘛。所以这样懂证明力是什么了哈？第一个层次，就是可不可以作为法院有罪判决基础？可以的话，才进入证明力层次的讨论。第二个层次，证明力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证明力就是说这个证据显示出来的让人相信的程度了，让人相信的程度，让法院新证的程度高或低。但是这个证明力是谁来决定？谁来决定？法院嘛，自由行政原则，法院来决定这个一个证据的证明力的高低。所以呢，那假设像刚刚这种情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155条这边，讲到证据，一定要讲到155这一条。来，我们先看155条的第一项。证据的证明力由法院本于确信自由判断，但是它受到什么限制？就是我刚刚讲的，不得违背经验法则及论理法则。意思就是什么？刚刚那个收取的丙在视力 2.0 的例子跟丁 0.1 这样的一个例子底下，好，假设法院最后他想要认为说，这个丁的丁讲的话比较可信，可不可以？其实是可不可以？理论上不行，但实际上它还可以啊。为什么？他法院等于确信自由判断，自由行政原则，他只要可以说出一个道理，然后想说好，他为什么认为丁的陈述比丙的证明力高？那他当然可以跟行政自由判断，最后认为说丙看到说，假设丙说甲没有杀人，丙说甲杀人好了，那这样子丁。他的陈述，最后法院相信这个陈述，然后判甲无罪，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但是问题是，有没有可能这时候是违背了经验法则、论理法则，就是155条第一项的但书，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可能。那甚至违背了这样的论理法则与经验法则，要怎么救济？遇到一个这样的判决，要怎么救济？378。我们看之前我们讲的时候，听到370几会先想到哪一条？379嘛，对不对？379我们之前讲了很多什么？当然违背法令的事，那现在我们讲一个，就是单纯的违背法令，378条违背法令。我们先看前面那一条377条哈，上诉第三层法院非以判决违背法令为理由不得为之。然后378条在讲什么？判决不适用法则或适用不当者为违背法令。那这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关于自由行政法则的法令的适用的不当，它违反了155条第一项但书的规定，违背了经验法则与论理法则，所以这个判决很可能是违法的，所以可以上诉三审法院。不小心讲得太远了，其实这边还没有必要讲的，不过就顺便先讲吧。那顺便先大家看到155条的第一项，刚才我们讲这个是一个证明力的层次，这也就是31页那两个图的最后一个层次。那你们再看到155条的第二项，第一他说什么？第一个没有证据能力，无证据能力；第二个未经合法调查的证据不得作为判断之依据。155条第二项，他就是在讲什么？我刚刚说实物是采哪一说？实物是采这个二。然后他说什么？无证据能力。 无证据能力的证据不得作为证据。然后经合法调查，严格证明程序就是在合法调查这件事情嘛，未经合法调查也不能作为证据。所以今天假设有证据能力，经严格证明，最后就是可以作为法院有罪判决的基础。所以这个155条的第一项、第二项，它分别就是在讲我们刚刚所讲的总共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证据有没有证据能力？我现在讲都讲，以后多半都是用实务的这个讲法啊。第一个，有没有证据能力的问题？第二个，有没有经过合法调查，也就是有没有经过严格证明的问题？然后第三个，证明力层次的问题。那大家可以看到，155条第一项放在前面，他把证明力放在前面，然后这个无证据能力啊，然后未经合法调查不得为证据放在第二项放在后面。那其实这个稍微有一点逻辑上的不太合理，应该是要把155条第二项放在第一项前面。他们次序调一下的话，就比较符合我们刚那个审查流程，比较符合说法院在做判决的时候，他不可能先审到证明力这件事，他一定要先看说到底有没有证据能力，有没有经过合法调查，对不对？对吧？所以理论上155条第二项第一项应该要颠倒过来，不过法条这样定的，我也没有办法。好，所以刚刚我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在讲的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我32页的小节下面主体字这边所写的一样吗？假设证据要成为判决的基础，成为判决基础的前提是什么？要经过法院的行政，他就必须要怎样？第一个，没有经证据排除，也就是法条上面所讲的有证据能非无证据能力，然后再来经合法的调查，法条所讲的未经合法调查也不能作为证据，然后最后法院才能再以自由行政来决定这个证据的证明力为何，是这样子一层一层推下来的。这样讲下来大家应该都了解了吧，假设不了解的话一定要问。这个部分呢，国考每一年其实不可能不考的，甚至考会超过一半以上。现在的国家考试，尤其律师司法官啊，那这就是关于证据法的这个东西，大概都有一半的题目以上会考到关于证据法则的事情，当然未必全部在讲证据法则，有可能是跟前面的强制处分有关系。但是强制处分就想当然了，就要讨论到强制处分合不合法，违不违法啊？违法以后它导向什么样的效果？就是我们上面看到与强这个二与强制处分的关系，与强制处分之关系。好，这边前面我们讲证据能力，证据能力，然后跟这个强制处分，他们在国家考试上常常就是一起出题啊，就是前面好强制处分。合法或违法，那假设强制处分违法的话，那会产生怎样的证据能力，就是对怎样的效果，就是最后证据能力到底具不具备，然后证据可不可以使用的问题。之前我们所写到的题目啊，像是之前我们所讲到所有强制处分违法的问题，其实最后都会要导向什么，都会要导向说这个证据到底有没有证据能力的问题嘛，对不对？不然的话单纯讲这个强制处分违法没什么利用啊，对不对？一定是最后这个证据到底可不可以作为法院有罪判决基础，证据有没有证据能力的问题，所以他们一定会一起考。然后从大概91年、92年一直考到现在，那只是重心开始从以前的单纯考强制处分，然后移向了现在都是考那个强制处分那个修法了嘛。强制处分已经比较多早学的一些修法，所以强制处分本身可能跟这点比较没什么问题，但是强制处分违法之后随之而来证据能力是否具备的问题还是一样存在的。所以现在国家考试的取向都通通都提到说这一章第十章证据总论来了。那证据总论里面我在这一本讲义了，先跳出讲义之外讲一下。那这本讲义首先当然是教各位那个关于体系架构的问题嘛，然后再来其实就是讲了一些这个讲义另一个重点，就是关于双轮法则的问题。那其他的内容的话 当然也会想到啊，对，这一章还有一个私人不法行政的问题，那个也是可能会考的。对，那就是正本讲义两堂，还应该就是这礼拜这两堂课吧。对，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的话认真的听，假设有同学探讨，然后就是暂时脱离了我们一起努力的这个战线的话，假设有认识的话，其实不妨叫他回来，就当听听讲座听一下。我是觉得有利无害啊，有利无害啊。对，好，然后在下一本讲义里面，我们才会讲到说关于这个严格证明、法定证据方法、各种法定证据方法的问题。那个东西稍微比较不重，该怎么讲？稍微比较不重要，但是近年也开始法研所比较爱出这个题目。法研所爱出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不是不考法研所的人就不用去理这个问题哦。意思是将来很可能国家考试重心转往这个方面。为什么？出法研所题目的跟出国家考试题目的常常就是可能会是同一批的，尤其比较大的几间学校，台大、政大、东吴，然后台大好像比较少在出写次吧，对啊，至少台大、政大、东吴的考题，那相信大家之前也看过其他，可能也是看过其他什么总复习的，他们都会去整理一些什么当年的研究所考题，然后来做一个猜题的动作。那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之后严格证明这个东西也会越来越重要，所以这几堂课好好听。那之后的话也不能翘课了。好，那最后完了，我们刚讲完跟常识处分的关系是什么，那再来讲一些关于证据的基本概念。证据的基本概念，首先先熟悉这几个用语。好，第一个，证据。什么是证据？证据，我这边给的定义，用以证明事实，实质明了是原因。这个最后是用一个原因当名词，感觉好像有点奇怪，不过林俊老师的书上是这样写，所以我姑且理之。那证据跟证据资料的差别是什么？证据其实就是指具体的那一个证据，像是我们说证人，证人他的证言他就是一个证据，但是证言里面所显示出来像是假杀乙这样的事情，它叫做证据资料。所以吴宁说是前面这个证据叫做具体的，然后下面这个证据资料是抽象的。好，稍微写一下，有时候文章就是它证据资料这两个词，它分别使用会有不同的意思，那这样看得懂，那供参考。然后下面证据方法，证据方法我们讲到已经好多次了，对不对？所以这边我们来看五种法定的证据方法。来，33页这个图，证据方法有哪两种？哪两大类？第一个，人的证据方法；第二个，物的证据方法。人的证据方法有被告、人证、鉴定人；物的证据方法有文书、勘验。里面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叫做鉴定人嘛。鉴定人我把它归在人之证据方法。但是你们想一想哈，假设今天有一个，之前有没有举过的例子，就是一个染血的菜刀嘛。一个染血的菜刀，那假设我单纯要证明说这个菜刀的存在，这很简单，我直接在法庭上我把它提示出来，大家都看得到，看菜刀存在。但是假设我想要检察官想要证明说这个菜刀上面的血迹属于被害人的，那他要怎么做？这个请问你一看就知道了吗？不是吧，对不对？为什么可能一看知道这个血属于被害人？除非这被害人刚好是血是绿色的还是怎样的，对，不太可能嘛。所以这时候要透过一个鉴定的方式。那鉴定的话是一定是由谁来鉴定？一定会有一个或是一群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来做鉴定这件事情。假设不是需要专业知识就能知道的事情，那个都是勘验的问题。那需要专业知识的话就是鉴定的问题。那鉴定以后，这个他就开始从一个本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物证嘛，一把染血的菜刀，对不对？他就转向说变成一个人的证据方法。为什么？因为鉴定以后需要透过这个人的专业知识，需要透过这个人的专业知识，然后去陈述说，这把刀呢，我因为是鉴定了它上面的 DNA 序列组合，然后所以最后跟被告有跟被害人有99.多%相符，所以到今天法则来看，他们这个菜刀上的血是属于这个被害人的，他是要做一个这样的陈述，然后可能就是被你知道会做交互诘问嘛，因为是鉴定人的法定证据方法会交互诘问，交互诘问以后，好，这个证据 被多维认知。那重点是说，它虽然本来看起来像是一个物的认知方法，但是透过一个渐进的作为一个我们去了解这个物的媒介，它是其实最后应该要把它归在一个人的认知方法比较好。刚所讲的东西呢，我们之后在法定证据方法里面一定会再讲一次。那大家要是现在听得懂的话，当然很好了。对，好，人的证据方法，被告、人证、鉴定人。之前被告我们有没有讲过？被告，假设我们要用被告的陈述来当作判决中的依据的话，那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关于被告自白的问题，关于讯问被告的问题。我们之前是不是已经讨论过关于被告之讯问、关于被告的自白这些事情有吗？对不对？我们在哪里讨论的？诉讼主体的被告里面。那在下一本讲义里面，我对被告这部分就会讲得比较简单，因为大部分就是回归到说之前诉讼主体被告里面去看。但是我还是会做一个通盘的复习，然后尽量快的复习啊，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介绍。那人证、鉴定人、文书、勘验，就是好，总之，任何的证据一定可以归到这其中的一种方法，然后在审判之中证及了这些方法之后，最后通过这个严格证明之后，最后证据可以作为法院有罪判决的基础。有没有发现我今天讲课特别放慢，然后又很重复？会哦，对，因为今天我们要很认真的把这里让大家有一个扎实的理解。对，那毕竟它是最重要的部分嘛，所以我会故意上的比较慢。好，大家不要担心上不完。哎，对，顺便讲一下，我今天翻了一下，也不是翻了一下，就看了一下我们的课表，所以今天已经是第几堂课了？有没有算过？今天应该是第14堂课吧，今天应该是第14堂课，意思就是除了这堂扣掉这堂之后，我们还有11堂可以上。那大家觉得我上得完吗？可能上得完啦，放心啦。是啊，我也不会就是因为刻意要快点上完，然后故意就是跳过什么东西不讲。为什么我觉得我上得完呢？可能有人就是对照教科书来说，我现在好像连上课都还没上完呢，我现在就是可能还要再讲堂课才把上课上完。但是啊，其实大家会发现说，我上课的时候，因为刑事诉讼法是一个动态的东西，那常常必须要讲到前面，然后又讲到后面的概念，然后我在讲那个后面的概念的时候，其实也不是随便糊弄一下就过去，也会讲一些基础的概念给你们。所以我认为说之后我在讲那个那是各论的时候吧，分则的时候，就是各种不同的程序，包括之后我们会先上造完证据以后，会先上判决，然后再来侦查中，然后起诉不起诉、还起诉等等的，然后一审、二审、三审，最后不对，还有简易程序，然后最后非常救济等等的，像这些东西啊，还有抗告，有抗告，那这些东西大家刚刚听我讲的好像很长，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东西？我们之前都有简单提过它的基础概念，它是抗告就抗告，404条、416条，我们之前就有提过，然后非常上诉、再审、再审非常上诉，对，这种特别救济，我们也有提过，三审也提过说，不得上诉三审的事由，然后之前也讲过上诉三审的不可分等等的这些问题，对啊，那我自己觉得说这样的方法应该可以帮大家说之后的课程会上得比较快，所以我自己认为上得完啊。不过假设大家就是其实没有听懂，然后觉得希望我上慢一点的话，那也没关系，就跟我反映一下。那其实我不在乎加课，就是我希望说至少第一，就是大家知道这是有第一轮课嘛，我希望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学得好一点，对，然后之后不要到国考板上骂我说什么当初误人子弟之类的，我觉得我还蛮用心的啊，就是对啊，我也不会说什么听不懂是你们家的事情，对，但我就是很希望大家听懂，但是大家跟我配合，就是多给我一点反应这样。我今天好像闲聊。来，再来，我们来看，刚刚我们看完了这个，关于证据方法五种证据方法的部分。那五种证据方法这个分类的部分，我们在下一本讲义里面再来讲它。然后再来， 我们会提到什么？关于证据的种类，证据可以有几种分类？那我也大概讲一下这种，这个都是总论、概论的一个东西啦。来，首先我们把证据可以分成人证、物证跟书证。这个人证、物证跟书证，大家假设把它拿来跟上面的人的证据方法、物证证据方法对照，就发现好像多了一个书证，但是他们其实不能这样去对照哈，它是另外一个分类。你知道学者之间，学者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分类方法，尤其这个人证、物证、书证是哪里的分类方法呢？其实是我们法条上面的。人证的话，大家看166条以下。这个166条以下，它规定的就是关于这个诘问，尤其那个交互诘问的规定。166条以下那个很多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这些，一直到哪边啊？一直到其实广义来说，它一直到171条都是在讲什么事情？它其实都是一个关于证人、鉴定人的那个诘问的问题嘛。然后包括诘问啊，主诘问、不诘问，主诘问、反诘问，然后不主诘问、不反诘问这样子的介绍。对，当然我们之后都会讲到。那人证的话大概是这些，然后物证的话，大家看164条。然后书证165条，165条之一。它分别都是在讲一些什么东西？但是物证的话，164条的第一项，它就说审判长应将证物提示于当事人在里面等等时期辨认。那这边的话，其实就是一般的物证，就是我们可以拿到法庭上的物证，可以拿到法庭上的物证。它的证据方法就是用一个提示的方式啊，然后这个后面165条之一，它规定了什么？包括书证跟可以说是新形态的书证或是准书证，学者有不同的称呼。反正165条之一这些东西先把它抄起来，之后我们会不会再讲到？通通都会再讲到。人证、物证、书证这三种分类。然后再来看本证跟反证，本证跟反证它是以什么东西作为区分标准的？它是以是否有利于被告，是否有利于被告，以是否有利于被告作为区分标准。为什么一个？那为什么？下面看这个本证，他说不利于被告的证据，不利于被告的证据叫做本证。那有利于被告的证据就叫反证，为什么呢？它其实就是请问你们，之前我们有讲过了嘛？刑事诉讼上谁来负证明被告有罪的刑事举证责任？检察官嘛，对不对？原则上公诉都是检察官。好，意思就是当事人的要负有举证责任的那一照，他必须要积极的提出对被告不利的证据，所以我们称这个对被告不利的证据为本证。那相反的。被告就是要提反证去推翻，所以被称有利于被告的证据，我们称它为反证，这样子应该可以理解哈。再来下一个分类叫做直接证据、间接证据跟辅助证据。来，我们一样用刚刚这个甲杀害乙这个案件来做个例子。丙，他直接看，假设他就是看到了甲杀乙，而且看到很完整的过程。请问，这时候丙的陈述其实是一个什么证据？直接证据。为什么呢？因为直接证据是什么？它的定义是所有能够直接证明本案犯罪事实存在或不存在。那今天甲被诉一个270条杀人罪，270条第一项杀人罪，那其实要证明的事情就是什么？甲杀乙这样子嘛，对不对？那所以丙的证言这个证据的话，可以直接证明甲杀害乙 这件事情的存在，所以它叫做直接证据。那间接证据是什么呢？它是要透过一个，它虽然不能直接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否，但是可以借以推论犯罪事实到底存不存在。像下面举的例子是什么？举的例子应该是不在场证明吧？对，被告人不在场证明。像是假设这个甲呢，甲他在审判中，他就申请传唤了一个物，他说物呢是我在高点补习班的学生，我当时其实在高点补习班上课，物可以证明这样的一件事情。那物的证言，假设物可以证实这个甲杀害乙的犯罪，当时甲其实人在高点补习班上课，他证明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借这件事情推论说甲当时没有在杀害乙的现场？但是透过虽然物的证言，他说甲在高点补习班上课，这个东西有没有本来跟那个甲杀乙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时间，所以我可以据物的证词来推论说甲当时并不在杀害乙的现场，所以用一个推论方式，所以叫做间接证据。这应该也可以理解哦，可以。其实你们看那种柯南啊、金田一啊，或是老派一点的，看什么金田一耕助啊，然后还有什么更老派的、啊，对吧？我一下想不起来，太久没看侦探小说了。那些怎么推理的？他藏证据都是一个很间接、很间接的证据，对，很间接的证据，但是他还是间接证据，没有掉到一个辅助证据的层次。来，怎么说呢？辅助证据的话，那这个老师不是辅助证据，对不起。上次我刚刚不是举个例子说？好，假说丙根本是神经病，因为他丙都在自己的无名网之上，只说我是蒋中正，我是毛泽东，这个好好看。假说丙说，我是 Lady Gaga， 我是张惠妹，我是杨丞琳之类的。假设甲出示这样的证据，这些证据可以借推论什么？推论丙这个目击证言呢，很有可能因为丙是神经病嘛，丙根本是有一个精神病患者，他说不定根本是幻想假杀乙这件事情啊，他是攻击说一个证据的证明力的高低的问题，这样的一个证据叫做辅助证据。比较更偏激的例子，假设丙之前啊，明明就是一个伪证罪的前科犯好了，假设之前他就做过伪证，而且还是累犯，做过100次伪证对，好，那这样子比他的陈述的可信度是不是也会降低，证明力也会降低，反正攻击证据的证明力的东西都叫做辅助证据，直接间接跟辅助证据。那下面的话像实质证据、补偿证据、残留证据，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分类。我自己觉得它好像跟直接间接辅助常常会有很大的重叠，尤其是残留证据。残留证据，你看那个35页这上面，残留证据的话，它这里残留证据有一点，这边字有错，残留证据就是用。打击或减弱实质证据证明力之证据，弹劾证据是用，相对来说，弹劾证据是用以打击或减弱实质证据证明力之证据，应该是这样子写。帮我改一下。对啊，然后这个分类就比较少在文献上看到，那所以就是写了，大家自己看一下，写了大家自己看一下。然后最后还有一种叫做原始证据跟传闻证据，那这个东西就是涉及传闻法则的问题，就是定义说什么东西属于传闻证据，那这个我们就放在说传闻法则的那一节，我们再来全部一起讲。里面比较重要的其实就是直接间接辅助证据的分类，还有前面人证书证物证这三种东西，但是其实人证物证书证这三种证据的区分还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最后我还是觉得说我们回归到五种的法定证据方法，五种法定证据方法。然后36页， 我们来讲一下刑事诉讼中调查证据的范围。这个标题有没有看起来有点熟悉啊？调查证据的范围，首先我们之前在163条2的地方，我们就有讲过关联性、必要性、可能性吧，有吗？对不对？有讲过关联性、必要性、可能性这三个基准，也有讲过最高法院101年的第二次决议，像是这些东西，那它都是关于一个，第一个法院调查证据的范围，还有法院主动调查证据范围的问题，也就是这个主体自证明的范围、法院澄清义务的范围的问题。好，那因为是之前已经提过的内容，这边就不再讲。那我们，但是我们用这个题目来看一下哈。首先，被告甲经过检察官起诉，然后起诉的案由是说什么？检察官起诉书里面说，甲因为酒醉驾车先达到什么153，然后后来又致予于死153的第二项嘛。然后甲在一审中因为证据不足获判无罪，可能检察官没有尽到说他的举证责任，或者是基于共同因素，最后法院没有达到这个76年台上4986号判例所讲的什么无合理怀疑这样的新证程度。总之最后因为证据不足获判无罪，在一审获判无罪，检察官不服就过失致死的部分提起上诉。这边也稍微画起来一下，就过失致死的部分提起上诉。上诉以后，高等法院对甲为有期徒刑3年的有罪判决，然后甲后来没有上诉，检察官也没有上诉，所以最后怎样，案件确定了。来问第一个，假设一审的时候，光是检察官他不想提起二审上诉，他可不可以直接上诉三审？这时候涉及到说什么？这个，法院前面一审的时候，甲为什么获判无罪？因为检察官的举证，他举出来的证据不足嘛。那假设检察官就认为说啊，法院你明明就应该要依职权调查对被告不利的证据，然后你却没有调查。所以他就认为说这个判决当然违背法令379条第10款，然后要直接上诉三审。那请问这样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之前我们讲最高法院101年第二次的审定决议，他说法院主动调查证据范围是什么呢？他要以对被告有利的证据为限嘛。所以这边对，就是假设要把他从无罪证明到有罪，那一定是对被告有利还是不利的证据，是一个不利的证据。对于被告不利的证据，法院没有主动依职权调查之义务，照最高法院的决议，所以检察官不得以此为由直接上诉三审。啊，前面忘了小小的一个东西，就是刚才叫各位画那个检察官不服就过失致死的部分提起上诉的问题吗？那之前我们也讲过153，他现在加了什么？加重结果犯嘛。加重结果犯是一个实质上一罪，对不对？我们之前有讲他是在单一性同一性里面，单一性里面有讲到实质上一罪。实质上一罪的话，因为国家对于这个酒醉驾车致人于死这样的一个加重结果犯，它是具有什么单一的一个刑法权，所以就算检察官只就过失致死的部分提起上诉，效力急不急于酒醉驾车本身，急于，对不对？单一性上诉二审，上诉不可分。好，括号二，假设甲受到高等法院判决，而且确定之后，看到确定两个字，判决确定一定要把它画起来。判决确定之后呢，甲咨询律师友人，发现这个甲虽然他当时是酒醉驾车，没错，酒醉驾车，但是看到、到当时现场刹车人来判断，时速根本只有10公里啊，他酒醉驾车，然后脚刚好就是很没力，踩不下去油门，根本撞，一般来说撞不死人吧，10公里，对，好，甲。所以乙虽然死亡，他可能根本是因为其他原因，结果法院 没有在审判中主动调查该审判案的证据，那这时候，假设你是甲的律师友人，假设各位已经考上律师，恭喜恭喜。这时候要如何建议其提起救济？第一个，今天判决怎么了？判决确定了，判决确定了，只要看到判决确定，然后又要看到提起救济，一定要想到什么东西？判决确定以后，只有两种的救济方式，一个叫做再审，一个叫非常上诉。那这时候我们来看，假设你是甲的律师友人，如何建议提起救济？首先我们先看再审，再审是一个对于认定事实的错误，对于认定事实的错误，但是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再审适用。那因为还没有抓到再审事由，先跟各位讲说，其实这里应该不该当于任何的再审事由，因为它再审事由里面最主要会被用到的是420条里面一个叫做新事实新证据的东西。来，可以看一下420条。我们先来看一看420条的第一项的第六款，它有一个发现确实的新证据，然后注意认为有罪判决，受有罪判决之人应该要受到无罪免诉、免刑或轻于原判决所认罪免之判决者。这时候，你看起来好像，假设法院当初没有调查到这个，当时的是吧？依当时现场刹车的判断，时速只有10公里，可能撞不死人的这件事情，你看起来好像，那我后来不会提这个证据继续再审，照文艺解释好像可以吗？好像可能可以吗？因为对法院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新证据，但是实务上做一个先说解释，他说必须要是什么？必须要有第一个崭新性，第二个确实性。那这边很简单的先，因为还不想讲再审的内容，所以先跟大家讲一下，这边最后会认为说不行，这边最后会认为说不行，以之为上诉的再审之事由。那其实我这边设计这个题目，其实是要讲什么？非常上诉。那有没有违背法令？这个东西有没有违背法令？其实我们比较容易看嘛，因为我们之前假设有学过相关的。法院到底应该调查到什么范围的话，那这时候我们要判断到底有没有违背法令，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事情。来，我们来看，第一个层次，先讲法院调查证据的范围。假设认为法院应该要为，因为这是对被告怎样的证据，有利的证据，对不对？有利的证据，法院有可能要负提前调查的义务，对不对？那这时候法院没有要查这个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所以可能可以依39条的第10款提起非常上诉。当然啦，被告本身有没有可能提非常上诉？不可能。非常上诉的提起人，我再说一次，应该已经提第3次了，就是非常上诉可以提起非常上诉的人限于谁？检察总长。所以这时候他能干嘛？只好去报检察总长的大姐说，拜托你帮我提非常上诉。这个东西可能你们想笑，但是其实很哀伤，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个非常上诉这样的解释，它是采一个统一法律解释说，而不是为了要保护被告的利益。所以被告就算知道这个他所受到的确定判决原因是违背法令的，他也不能提起非常上诉，他只能用这种来叫声冤的方式吧。对，太伤了。明明那个小时候看包青天的时候看得到来叫声冤，到今天说不定我们还要再看到一次。对，然后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啦，我今天在备课的时候发现，其实我这个题目里面写的稍微有点太夸张了，所以它还有可能违背另外一个法条。这个法条我们刚刚其实看过，叫做155条的第1项，一个证据的声明利益应该要怎样？不得违背伦理经验法则嘛。那当初其实，我是觉得不太可能说法院真的没有审到这件事情。假如没有审到这件，就是时速只有10公里这件事情的话，他可能根本已经违反了一般的伦理经验法则。 假设他有省道十公里，然后还认为说他可以撞死人的话，就说太离谱了吧？这个法院是怎样？没有开过车是不是？对吧？十公里，不在台大里面骑脚踏车都不止十公里啊，对不对？所以三七括号二的那个小题的话，第一个379条第十款，第二个155条第一项，两个东西，法院的判决都有可能违背这两个法令，应该怎么说？一个是以379条第十款为事由，第二个是因为违背155条的第一项，所以可以1378条，然后认为它是一个违背法令。好，再来我们看关于证明的方式，37页。我们前面一开始啰里吧嗦讲了一堆，其实把自己内容基本上也讲掉了。来，证明的方式，这边所谓的证明是指法院在审判中，他依证据认定事实的过程。今天有一个证据，然后有审判庭，那证据要怎么呈现于审判庭？这个东西我现在要讲什么问题，大家应该知道了哈，就是要讲这个严格证明法的法定证据方法的问题，一个证据如何去呈现于审判庭上。好，但是刚刚也讲了，严格证明法则并不是在任何情况都适用严格证明法则。我们可以分成两个，第一个严格证明法则，第二个自由证明法则，也就是下面括号一跟括号二的标题。严格证明法则跟自由证明法则，在审判中，关于本案犯罪事实存否的实体争点的认定，它都适用严格证明法则。严格证明法则的内容呢，其实第一层次包括传闻法则的适用，传闻法则第一个空格传闻法则，然后再来便应具备证据能力，而且要经法定证据方法调查，法定证据方法调查。当然啦，传闻法则其实是可以归到证据能力层次里面的，不过因为它其实体系跟证据能力，我们一般所讲的证据能力层次呢，并不是相容的，所以我觉得说它可以当做一个独立于证据能力层次以外，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讲证据排除证据禁止以外的一个审查方式，就是先审它到底是不是属于传闻，假设它属于传闻的话，它有没有传闻的例外，然后第二个，然后我们看证据能力，然后再看有没有经过法定证据方法。好，严格证明法则，那自由证明，严格证明法则刚刚讲了，必须要第一个传闻法则，还有第二个证据能力，第三个法定证据方法的调查。严格证明法则在什么情形？审判中，今天纸力好长。审判中关于本案犯罪事实之证明，严格证明法则，把它再抄到这里，严格证明这边来。相较于严格证明法则看起来很麻烦嘛，又要求不能是传闻，要是传闻的话要传闻例外，然后又要求要有证据能力，又要求要法定证据方法，这证起来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除了这个范围以外，不是审判中，不是本案犯罪事实以外的，它都可以适用什么自由证明法则。自由证明法则的话有没有这些限制？其实就没有这些限制，不是用传闻法则，也不一定要有证据能力，然后也不需要经过法定证据方法之调查，就是除了这些事情以外啊，就是自由证明法则。有些人会把自由证明跟自由新证两个东西可能会搞混，自由证明跟自由新证为什么要区？虽然都叫自由，然后都有个证明，但是其实自由证明法则是在指一个我们对于说这个证据它的调查程序的比较不要求的问题，它跟自由证明自由新证法则其实是不同的。自由新证我们刚刚说第一个前面经过严格证明之后，后面再经过法院自由新证，前面还是要严格证明，后面法院自由新证，只要它是一个审判中本案犯罪事实，我们要求严格证明，然后但是法院最后对于证明力的决定是自由新证的层次。那假设今天是一个自由证明法则，就是非假设是审判中非关于本案犯罪事实的证明，那他可以做什么？ 它就是不需要适用严格证明法则，它就是自由证明法则再加上什么自由行政。大家听得懂吗？听不懂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个严格证明跟自由证明这两个东西啊，其实都是在指一个，如何去证明，如何去把证据呈现于审判庭的方式。但是自由行政的话，不是在讲说怎么呈现这个证据，而是在讲什么？而是在讲说法院看到了，啊，经过这个不管是严格证明或是自由证明的方式，看到这些证据以后，它如何去形成新证？它并没有一个法定新证的问题，它都是自由行政。我想像法定新证的例子，大家会不会比较懂说自由行政跟自由证明的差别？法定新证或是所谓的法定新证程度，像是以前在欧洲啊，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像是什么一个商人的证言啊，假设他一个商人一样斩杀一件事情，然后假设他秉持是一个商人，是一个富商好了，他的陈述呢，那假设另外有一个丁，只有一个丁，然后看到这个，就是根本长没有差异啊，他们两个陈述是相反的，那照理说在现在我们的自由行政原则之下，法院也可以自己去认定说，哎，这个丙丁谁比较可以相信嘛？但是就是像以前旧的法律，可能会有一些好像是因为丙是商人，然后丁可能是一个妓女好了，妓男好了，不要讲我其实女性，一个出卖自己肉体的男性，对，但是他的地位因为比较低下，所以呢，我们需要有20个出卖自己身体的男性，才能抵过一个富商的证词。所以今天有一个富商的证词说他有杀人，就需要有20个既然说这个甲没有杀人，他才能抵消这个证据的证明力。它是一个，就是对于证明这个新证，一个证据对于法官新证程度形成的限制，这样的规定。那现在我们是谈自由新证，所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法院可以自由决定说一个证据它的证明力的高或低，但是刚刚所讲的严格证明跟自由证明法则，它是一个证据如何被呈现于审判庭的事情。反复讲好多次，我觉得我的舌头自己都快要记得了，你们应该也记得了吧？应该记得我到底说了什么了。好，刚刚所讲的是严格证明的方式。下面附的这个93年台上2251号判决啊，这个东西啊，大家拜托拜托拜托要看哈，拜托要看哈。实务判决的理由书直接跟你们说明说，哎，哪些东西必须要采严格证明，哪些东西不需要采严格证明，可以采自由的证明。这些再看一下，自己会更了解一点。再来，我们讲到什么举证责任的问题？举证责任，那一样，我们之前讲过，因为旧法采法院职权主义，法院可以职权调查证据，所以以前当事人的角色没那么重。那现在改良是当事人进行主义，当事人的角色越来越吃紧。好，这就是前面那一段废话所讲的。那我们看到38页。举证责任的意义啊，来，由于作为一个刑事诉讼标的，刑事诉讼标的是什么？第一个要前进什么呢？对被告的刑罚权，对被告刑罚权，如果是讲国家刑罚权也是可以的。这个对国家对于被告刑罚权的存在与否，所凭的基础事实，刚刚我们在就算经过了一整个审判之后，我们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还原当初事实的全貌。虽然说柯南说真相只有一个，但是那个真相我们真的能够透过一个审判之中，把检察官举证、当事人举证之后，就能拼凑出当初的真相吗？可能法院没有办法形成那么清楚的新证，没有办法很确定的说被告他绝对是有罪，我绝对不会犯错，可能没有办法形成这样的新证。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举证责任就是在解决这样的问题，到底这时候要判有罪还是无罪，其实可以说就是这样的问题。 刑事诉讼上的理论责任比民事诉讼上轻松很多。民事诉讼的话，可能会有像是法官形成新政程度，可能今天诉讼标的可能是2000万嘛，那他只就其中的1200万确定，然后那就可能那个原告一部胜诉一部败诉，有可能嘛，对不对？但是今天刑事诉讼的诉讼课题是什么？刑事诉讼课题是一个刑罚权，这个刑罚权本身是不可分的，我不可能判检察官起诉被告窃盗罪，那我最后不可能判1/3个窃盗罪，对不对？你只成立1/3窃盗罪、1/2窃盗罪，不可能。他一定是成立窃盗罪，只是最后判几年的问题。那重点不是那个判几年，其实刑事诉讼上不太会考到说什么判几年这样子有没有违法什么的，不太会考到那个是刑法上判刑法上量刑的问题啊，对，还有竞合的问题，对，那。重点是那个罪到底有罪或是无罪。刑事诉讼呢，就跟那个林三田的黑白书一样，它是黑白分明的，有罪无罪，它应该是黑白分明的。那就是有最后的结果，那要么就是有刑罚权，要么就是没有刑罚权，对不对？那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舆论责任最后就是要处理这件事情，就是今天事实并不明确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可能判什么2/3有罪，75%有罪什么的，所以最后要有一个规则来决定说最后事实不明确的时候要用什么，要如何决定说法院最后要下什么判决。舆论责任可以说是在解决刑事诉讼舆论责任可以说是在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来，下面我们一般民事诉讼也会讲到所谓客观举证责任、主观举证责任嘛。那主观举证责任先帮我写上主观责任、举证责任帮我写上行为面，客观举证责任呢就是结果面。也可以说前面那个其实是形式，后面那个是实质。然后我个人觉得举证责任尤其主观举证责任这个东西啊，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客观举证责任的反射而已。我有写在那个客观举证责任下面的说明里面，我认为说它只是一个客观举证责任的反射，所以重点还是其实就是看客观举证责任。来，再来跟举证责任有关的刑事诉讼上的原则，就是无罪推定原则跟证据裁判原则。无罪推定原则，被告在判决确定之前，其实都被推定为无罪的。本法第154条规定，被告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之前，推定其为无罪。然后。同条的第2项嘛，反正就是说，犯罪事实应证据认定之，无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就是154条的第1项跟第2项，那刚好都是跟我们的举证责任稍微比较有相关的这个两个原则。那相信大家其实应该都还蛮了解，说什么是无罪推定，什么是证据裁判。因为看条文其实就知道，而且大家也不是刑事诉讼法的薄丁，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之前我一开始因为讲义没有写那么多，所以在前两堂课刑事诉讼法原理原则可能也特别的多讲了一些，相信大家应该印象深刻。来，所以总之无罪推定原则跟证据裁判原则这个东西我们之前都有讲过，所以这边暂时不再赘述。来，大家可以自己看。来，我们看到39页，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我觉得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其实就是十分简单的一个东西，十分简单。所以你们看我其实并没有花太多的篇幅在写它。来，我们把前面的这个假设从无罪推定原则跟证据裁判原则，然后再加上下面刚刚我们有提到一个。 76年台上4986号判例，这个判例我刚刚没有讲其内容，但是其实我们之前看过这个判例，这个判例叫什么？这判例就是一个无合理怀疑，怎样？他说认定判决事实所没证据，虽不以直接证据为限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无论直接或间接证据，其为诉讼上证明，须于通常一般之人均不具有所怀疑。通常一般之人均不具有所怀疑，这是我所讲的无合理怀疑，而能确信其为真实之程度者，使得据为有罪推定。所以这则判例，它其实就是在讲什么？有罪判决之法院之新证程度必须要达到无合理怀疑的程度，无合理怀疑的程度。那照着这个判例，还有啊无罪推定啊、证据裁判等等原则，我们推论下来，好，其实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我们进一步推论下来，应用落实于具体的举证责任分配，其实可以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来，我们先把上面空格填掉，被告的客观举证责任是在于什么？在于他要使怎样使法院获得有合理怀疑这样的行政。相对之下，检察官就是要努力的让法院获得一个无合理怀疑的行政程度，这是从刑事中可以说是他的客观举证责任，可以很简单的就这样讲。为什么说很简单呢？来，我自己会这样子想哈，然后之前也是这样教人，没有出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已经就继续沿用之。再一个。刑事诉讼中，好，这个三个东西，三面关系主体嘛。然后其实，辩方跟检方两道当事人，他们是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就是在做一个把法院的新证程度拿来拔河的这种感觉。检方很努力的想要把它证明到说，哎，辩方的这个被告100%有罪。然后辩方想要做什么？把检方的新证往辩方100%无罪这边去拉。当然大家想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两个方向在做一个拔河的动作。但是呢，那最后基本上啊，不是基本上，一定就是检方的新证程度一定是介于0跟100之间的某一个点，对不对？一定是介最后形成的新证程度一定介于0跟100之间的某个点。那其实既然是一场拔河游戏，我们就是要定那个点在哪里，然后来决定说拔河的哪一方赢了，可以这样说嘛？因为不可能是一步胜出一步败出，我刚刚讲过了。当然，除非今天有两个刑罚权啦，不过每一个刑罚权之间，当然都是会形成一个有罪无罪这样的问题。好，那今天就是要画一条线，这条线说明了，假设检方啊，新证程度你有拉到这条线的右边的话，那就是检方赢。然后假设新证程度被拉在这边的话，那就是辩方赢。当然，假设今天是民事诉讼的话，它是一个优势证据，它是放在一个50%嘛，对不对？这是民事诉讼啊，不用抄这个民诉老师会讲啊。民事诉讼优势证据嘛，对不对？那刚刚我们讲刑事诉讼是长怎样？它是一个合理怀疑，以有没有合理怀疑这个东西来说，那一般来说，大家可能会认为，学者比较会写说，好，无合理怀疑是要形成至少95%以上确定的程度了。当然我不知道95%这数字怎么来的，不过我们姑且用之。意思就是什么？今天好，反正辩方就算是好，他没有办法证明到自己一看就觉得，大家一看就觉得他无罪，他没有办法证明到这样的程度。但是他只要能够使得审方最后可以产生，就是他就是有合理怀疑说这个人不是有罪的，有合理怀疑说这个被告不是有罪的，那他就可以获得胜诉。反之呢，检察官他的举证责任就很高，他必须要达到说，任何人来看都会觉得，就是那个判例所讲，任何人来看都会觉得说，这个辩方 根本不可能无罪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证明到这种无合理怀疑，是审方或是无合理怀疑这个辩方无罪这样的实证程度，可以理解吗？可以理解吗？这个图应该是不如直接写吧，应该还蛮容易了解的，就是反正就是拔河嘛，就是这边往这边拉，然后往这边拉，然后重点是画的那条线，就是游戏规则怎么定，就是现在就是定在这个95%，在这边的话，这一段的话就是谁，那这一段谁，辩方还是检方？辩方乙方。那拉到这边的话，就是谁，检方乙方。其实这个还蛮简单的，应该可以理解哈。来，然后，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我39页要画的那个图了。对，然后所谓这个实体法事实，就是举证实体法事实，应该要采广义的解释，包括所有影响对被告具体刑罚权存在与否，还有范围存在跟范围的事实在内，都有适用。然后包括这些构成要件该当啊，如违法、如罪罪责、刑罚加重、减轻或免除的事实、量刑的事实。我们来做个具体的应用，然后之后就下课休息一下。来，40页这个99年律师的第二题，看一下哈、哦。来，甲临时起意到某观光夜市吃宵夜，然后刚好就疯狂时盛的遇到了 A、B 两个帮派在临近的公园聚众斗殴，甲上来对A 方派较有好感，这个甲很有趣，然后在场帮 A 方派注视，然后后来有路人报警，就把方派这很多人跟甲都逮捕了，然后甲让检察官对甲起诉，论以刑法第283条之罪，283条应该聚众斗殴嘛，然后认为甲要对 B 方派分子乙的重伤负责。好，暂时先看到这里来，我们先搞清楚一件事情，检察官到底是起诉什么？那是这边他的意思，我觉得应该是在讲不是283条前段的单独聚众斗殴罪吧？他应该是在讲，他认为说甲是下手实施伤害者，所以283条不是有那个规定说，假设聚众斗殴，但是你下手实施伤害者，仍依伤害罪的各条规定分析。所以这边他应该是在起诉甲的重伤罪吧，我想。不然的话，他们后面讲的话没有意义啊。好，目前假设他就是起诉甲这个重伤罪。然后甲主张什么？甲主张他是否路过，没有下手实施伤害，所以不用对乙的重伤负责。然后警方调阅公园录影带，清楚显示甲有在场注视的行为。法院应如何审理案件？等等等等，我们单纯讲里面，他说要详述检方跟辩方的举证责任，包括必要性、顺序、层次、范围等等。好，这个题目当初看到就觉得头大，对，举证责任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说，刑诉比较不常考它，不过考出来的话，就是让大家很头大。来，这边我们先补充3点东西给大家。刚刚我们已经讲完了刑事诉讼里面的客观举证责任的问题，但是其实这边还有一个主观举证责任的问题要解决。来，我们这边抄3点东西上来哈。第一个，乙方原则上啊，我们主张在证事实者，该负举证责任。我写举，然后画一个圈圈，就代表举证责任啊、哦。 再来，对，积极主张之事实。有特别知识者，负举证责任。第三个，主张变态事实者，这个变态不是那个变态，是变态是指异常的事，是指异常而言。主张变态事实者负举证责任。这边我们要解决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虽然说前面我们讲说，好，客观举证责任是，好，假设最后新证落在这个95%，或是95%以下的话，辩方有利；然后落在95%以上，检方有利。但是像这样子好了，直接提一个问题意识给你们：假设今天辩方主张自己虽然有犯罪，但是是出于正当防卫，请问这时候？是要由检察官马上就必须要举证说辩方这个被告有100%，就是要举证说他没有正当防卫，这个做法是有到这个程度，还是辩方先附有一个举证，从这个就是举证到说有合理怀疑，应该说举证到使审方有合理怀疑，认为说被告可能是有正当防卫这样的一个主确违法事由，到底是谁要先来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是这个问题，所以谁要来做这件事情的问题？好，来，在283条里面哈，它这个就是条文还蛮好玩的嘛。他说，应该是聚众斗殴致人于死或重伤，致人于死或重伤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刑事执行法应该学过了嘛？它是一个什么？致人于死或重伤，它是一个客观处罚条件，对不对？我认为说它是一个客观处罚条件，所以你不需要真的知道说，就是在场聚众斗殴的在场之人，他不需要主观上知道，只要客观上真的有致人于死或重伤，然后他知道他当时在场助戏，那就够了。而且他要件还规定一个在场助戏，而非出于正当防卫。他这边这个条文里面啊，一下又提到了客观处罚条件，一下又提到了正当防卫，所以这题考起来特别讨厌。来，首先啊，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然后先顺便大家来，等一下我们顺便来对应这三个东西来看。好，首先第一个，检察官对甲起诉论议。对，应该是我刚刚说应该是重伤罪吧？我觉得他应该是说这边其实是要起诉他在聚众斗殴，而且他是下手实施之人，所以他要论重伤罪。然后甲主张他只是视同路过，然后故意对乙的重伤负责。 甲主张他没有下手实施伤害。那好，那这时候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要检察官来证明说甲有实施伤害，还是甲要证明说他没有实施伤害这件事情，谁要先来做？谁要先来做？应该是要先由检察官来做吧。这是一个关于构成要件层次的证明。假设今天是一个重，我先用重伤罪来解一次，等一下再用183条来解一次哈。假设今天它是只是一个重伤罪的话，那就应该是，检察官要先负构成要件的层次的举证责任。好，然后他后面来说，但警方调阅公园中的录影带，清楚显示甲有在场注视之行为。好，假设一开始起诉的是重伤罪的话，那在题目所给的条件里面，其实我们看不出来说检察官是可以举证到，举证到甲的重伤罪的无合理怀疑这样的实证程度。所以我会认为说，假设我写这题啊，我一开始会先写重伤罪，然后认为说，这个检察官应该要先证明说他有重伤罪的构成要件，然后要证明到无合理怀疑的程度，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层次。但是，题目很显然他还想要跑到283条，所以我第一层次这样写以后，再回到说题目的正轨来，就是这个老师出题，老师可能当初出题的时候没有想那么清楚，他。我不太确定说到底是要考283还是要考重伤罪，所以先写完重伤罪，然后再回到这个283条这边来写。好，那这时候，本来起诉的是重伤罪，法院审理中要换成283条，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什么问题？变更起诉法条的问题啊，对啊，300条变更起诉法条，那变更起诉法条会跟什么东西有关？这就没人理我，伤心啊！是上课上太久了。之前我们在同一性，对，谢谢这位同学，这位同学理我。对，同一性的时候，我们有讲过变更起诉法条的问题。我们做同一性的话，它跟哪些东西有关？那重复起诉啊，然后禁判利益啊，还有变更起诉法条都有关系嘛？那变更起诉法条，那这边的话其实还蛮明显，它就是应该是一个有同一性的案件，所以我们可以不用特别去想说它的同一性的问题，但是，假设今天我们一开始先否认重伤罪，然后因为检察官没有办法举证到重伤罪嘛，但是法院在审理中，因为看到某些证据，他可能要变更起诉法条成283条的聚众斗殴罪，那这时候再来，好，首先假设检察官就是以那个录影带。我们先不要讲录影带到底属于哪一种证据，总之在法庭上他就是也做了严格证明方法，然后好举证到说好这个录影带已经清楚地拍到了甲当初有在场注视，所以再来应该是一个什么的问题。我们看啊，这个在场注视聚众斗殴致人于死或重伤在场注视而非出于正当防卫，配合我们要提到什么非出于正当防卫，那请问非出于正当防卫这个要件呢，是要由检察官来举证，还是要由被告来举证到一个有合理怀疑、有正当防卫的程度呢？这时候啊，其实可以来看到这个，所有的假设今天构成要件，行为人构成要件，构成要件改档之后，后面不是有主确违法事由、主确罪责事由这两种东西，其实它都是叫什么？其实它都是一个现在是实际上事实，实质状况多半是这样认为说，后面那个东西都是现在是实际上事实，所以应该要有这个被告，要有辩方来举证到说，有合理怀疑说有这个主确违法或主确罪责事由的存在，然后检察官再负有这个把那个实证推到说无合理怀疑这样的程度，所以这时候。关于说，非出于正当防卫这样的一个要件啊，它本身应该还是一个，被告的主确违法事由的问题。 是说就是要把它到底是定性成283条的要件里面就包含非正当防卫，还是是283条过程要件不包括这个，但是是被告诉退违法事由的问题，听得懂吗？假设是认为是构成要件的话，那就是检察官要负举证责任；假设认为是被告的主作违法事由的话，那就是被告要先负这个主观举证责任。哦，我是认为说他还是一个主作违法事由，所以认为说这里应该是被告来做这个变态事实，来先负这个主观举证责任，证明到至少要说服法院到说有合理怀疑他有正当防卫之存在。所以呢，其实跟刑事诉讼里面最有关系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前面的人要是背得出来的话，那就背吧。但是重点是，假设今天我们说刑事啊，一般都是分三阶嘛，啊，构成要件、主确违法、主确罪责这三阶嘛，对不对？那在构成要件层次的话，一定是由检察官先来负这个举证责任，检察官先负这个主观举证责任，就是要证明到说。无合理怀疑被告就是该当这样的，该当这样的构成要件，然后再来被告假设到这个程度之后，被告才需要去提出一定的证明，证明说他是主确违法或是主确罪责。因为假设一开始检察官没有办法证明说，被告已经实施构成要件，而且是到这个超越这个95%这个无合理怀疑的程度的话，那辩方就算什么都不做。到底说，他最后会不会被判有罪？其实不会嘛。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一开始检察官先证明构成要件到95%，95%以后，那辩方才需要有这个举证证明说主确违法、主确罪责是有的问题。那今天下午看，应该听得懂哈。好，所以这题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他只是要区分一下说283条那个要件到底是一个构成要件还是？不会把事由。假设他还要考其他的话，我是没有看到文章啦，应该，对吧？他应该是没有要考什么其他的，他是实务解出题的，对。好吧，我相信大家都很累了，因为现在时间已经8:25，所以我们先来下课10分钟。等一下，我们希望至少能够交到自然不法举证者之前吧。对，这是能力理论。好， 可是我有一个很短，他这个层次是问什么？是什么意思？ 层次我在想说，他可能是在讲三阶，但是问题是他。 等一下，你是说像司法里面我们在讲那个三阶论的时候怎么样？ 对，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真的不太确定，因为这个语言不详啊。 还是说他这个层次是在指说，是证据能力还是证明力的那个层次的层次？ 他在讲举证责任的话，他应该没有要讨论说证据能力、证明力的问题。我这样觉得啦、 okay. 因为他整题里面没有要讲证据能力证明。 应该是全部差吧？ 对，应该装这样。 那所以可是这样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像他这个文字写的这么模糊哈、不要说我们在考场，假如说万一老师在这边现在都很不能确定这层次究竟是何时指的话，我们在考场要是一抓狂，不是就马上写不出来了？ 所以意思是怎样？这没办法。 反正有没有去问过究竟这是谁出的鸟事啊？ 我问路台大了。 对， 他说阿乔北这个我要，不是说他也。 他们 就是说我们也捞不出来最后出题者是谁啊？对啊， 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问那个其他 的，哇哇的， 所以老师没有没有，我就没有，因为我现在连题目都看不懂，他要问什么？就是那层次的，前面那个我大概可以猜出来了，可是层次是这个，所以我还特别不明白，因为我不要写上去说。 我自己就这四个东西啦。我认为说啊，必要性跟顺序，其实我刚刚就有讲，就是谁要先付，然后谁要先付必要嘛，对不对？ 就翻拉下来。对对对，然后层次跟范围的话，范围的话我们还可以理解说哈，应该是说哪些证据的范围。 我们可能可以从事实面来投射到这边去，可是他用到层次这两个字， 我 发现 我是看前面跟后面，所以来猜这边层次呢，它应该是指三阶里面的哪，就是到底现在。嗯，也不是， 不是这个三阶吧？那就你 就是这个三阶，你是过程要进入的话，就会 对对，你指的三阶是那个三阶吗？ 就是这个层次，对。 可是，对，可是有人这样子讲话呢，太过分了。 我 那这是谁出的题呢？ 就是不知道是谁出的题啊。 哎，因为如果出题出成这样的话，会让人家觉得他有私心，因为只有他的学生才看得懂他在说什么。 其实那个很多都是有时候会这样子啊，我是觉得照我刚刚那个写下来的话，也可以拿到很多分数啊。他就算你搞不清楚的事，他到底是一起为何，但是你只要把他所有的主动责任。 我这样的意思，现在我们就是说，反正在成的，我从事实面来，但重的我就根据老师那个逻辑去写下这个。可是那个改题的人，如果说是自己他出题的话，他一看就说你少写的城市这个 dimension 的话，他马上就给你扣五分了。 的确有可能啊。 他马上就给你说，你本来可以拿二十分，他马上就扣你五分了，因为你不是有学生啊。OK， 没有办法。 但是你有没有办法问得出来，现在是谁出的这种重大题，很可恶。 我敢把放这个方向的以后，就代表说，我今天我不知道，别人可能大概也不会知道。对，所以就是 OK， 是吧？